是18， 对，你是18。大家好，我是02， 我是18， 我们是 5520。现在时间是6月14号星期一下午4:35。 耶、yeah ，今天是端午节， 端午节快乐， 大家端午节快乐。你有什么端午节的小故事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端午节小故事哦，我们家因为有老人家，所以端午节的时候就是会疯狂吃粽子。就是我即使已经吃到，就是真的再也不想吃粽子，阿公就会说吃粽子。 你学阿公，学阿公很像哎，好会学哦。 阿公都会叫我一直把粽子吃光，可是他一次煮都10颗。 阿公是自己包粽子吗？ 不是，阿公没有那么传统 哦。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外省人没有在包粽子。 嗯，我以前家里的话是我阿妈自己会包粽子。 嗯， 然后以前我可能在台在大学的时候，他就会可能拿个5-6颗给我，那我就可以吃一个礼拜， 每一天都要吃哎、欸，一个礼拜的话， 就是、因为我阿妈做包的粽子其实蛮好吃的、嗯，所以我就有时候会怀念那个味道，但是他现在就是人已经走了，所以我就是再吃包那个粽子。 QQ， 对，怎么讲到这么悲伤的小故事？ 嗯啊、 你们在以前会就是挂艾草吗？ 我们不会，其实我们没有那么这方面没那么仪式感。 嗯哼，因为我们家很传统哎、欸，是会在外面就是一定要买艾草，然后就挂在门口，然后正中午好像12点的时候，我们家要走到顶楼上面，然后去拿那个脸盆就装水，然后把艾草放在里面，嗯、然后就用那个水去洗脸跟洗手这样。 你有立过蛋吗？ 我没有立过蛋哎、欸，我们现在要来立立看。 没有没有，现在应该没了啦。我也没有立过蛋，然后重点是我一直以为立蛋是假的。就是我一直以为立蛋就是人家你知道作假弄出来的，然后 你不知道蛋是真的可以立起来， 我真的不知道。然后就有一次我就问我朋友说，就他又在 po 了一个就是立蛋的现实动态还什么的，我就说这是真的吗？就是我一直以为立蛋的话是下面有黏东西，然后殊不知他跟我说他是真的立起来。 你干嘛质疑人家？ 哎、欸，我分享一个蛋的小知识，算是小知识嘛、嗯，说不定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你捏着蛋的头跟屁股，你虽然蛋很脆弱，可是你这样是捏不破的吗？ 哎、欸，我不知道哎、欸。 你下次可以试。 我现在可以试看，直接拿家里的蛋出来。 我好怕，就是那个麦克风直接喷掉。就是你，可是你其他地方都不能用力，你就只能头尾那边用力，你不可以就这样捏爆它就不行。可是如果你只有、嗯， 你说只能用2根手指头，然后 对，然后你 顶住上面跟下面。 对对对。 哎、欸，为什么 不会破掉的？我也不知道。以前家里帮忙的阿姨跟我讲，然后我试了，是真的捏不破。 真的、喔，阿姨的小知识哎、欸， 嗯， 这蛮酷的。 你粽子的话，有喜欢吃什么料吗？ 我比较有蛋黄的。 我超喜欢蛋黄的。 真的假的？那我们刚好就是我比较有蛋黄可以吃。 谢了。我就喜欢有蛋黄、栗子、干香菇。 我一定是要香菇的。 嗯， 香菇跟肉，就这样就好了。 哦，你只要 有虾、啊、有虾米的，我也会很爱。 我是喜欢吃我刚刚讲的那四个，就里面如果是有蛋黄、栗子，然后哦，还有些会素食，有些会有捣蛋。 捣蛋是什么？ 就是面轮、 面筋吗？ 好，可能是吧， 可能是吧，你也不知道， 因为我台语跟国语连不起来。我等一下会分享一个就是跟台语有关的小故事。 OK， 好，是想要说你的台语好还是台语不好？ 台语当然是不好，我是北部人哎、欸。 OK， 好。我上一次在听 EP8 的音档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你在讲女同学的故事，就是你去画室，然后女同学很漂亮， 偷看漂亮女生。 没错，我想到我曾经有一个差不多变态的事情。我考学测的时候，坐我前面的那个女生很漂亮，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好像是两个字，然后姓邓，然后好像念大溪高中什么的， 好 detail。 对，然后。 大溪高中的邓同学， 对，我就刻意记得他的名字，然后我回家用脸书搜寻他，然后加他好友，然后他还同意了。 你有搜寻到？ 我有搜寻到， 但你真的有 够 变态的。你为什么上一次好像讲的很文变态一样？ 我妈把我训练得很好哎、欸， 对，哎、欸、对耶， 我找到人了、欸， 就是间谍的技能到现在都还有哎、欸， 对， 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就真的，而且重点是他还同意了， 那也没有任何交集吗？ 完全没有啊，我们也没有跟对方留过什么言，什么都没有。 真的假的？ 但我觉得那好像是一个心理 就是觉得啊、哦、征服的那种感觉。 觉得你跟他有一些连结，我觉得你比较变态，因为只见他一次而已。因为我是那个是长期在见面， 欸、 然后就每天欣赏他的脸。 没有啊，我们那一次考试应该会为期两三天吧？我可能 两三天吧。 我有见过他两三次啊，可以吧？一见钟情就这样来，好不好？一触即发。 我要发给女友听。 欸、我突然想到我们老板，他有跟我聊过，我们老板男生，然后也是那种偏属风流倜傥型的、嗯，但他现在已经就是跟老板娘、结婚生子，然后很顺利的组成一个家庭，大概十几年了、嗯，但在那之前他是一个很风流倜傥的人，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他觉得男生会做出类似像我刚刚这种行为，不是真的花心什么的，并且他可能也没有想要对这个女生干嘛，他只是想要有一个我得到的那种感觉。他说他以前去就是夜店啊什么的，他都会看那个女生很漂亮，然后就去跟他要电话，但从来都没有打过电话给他、欸。 他只是想要收集这样。 对对，他就想要有一个。我要到了这样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我很厉害这样。 我觉得我那时候应该也是，我也没有想要跟那个女生干 嘛。你干嘛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他自己那名字都有个变态的。 还好吧，而且你看我考试就很不专心，因为我整 考试不考试在干嘛？ 对，我整堂考试都一直记得他叫邓什么而已。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我记得是两个字。 然后考题什么都记不起来， 记不起来，反正我也只要考国英。 所以脸书现在还有他在？ 没有，我删掉了，因为。我后来就有整理朋友 哦， oh, 我们来协寻一下大溪高中第几届啊？ 其实我们是大学是101级， 有101级吗？ 对对对， 所以应该是100届毕业生邓同学， 对， 协寻 100学年， 没有觉得被冒犯，后来联络我们， 寄信给18，我们可以再搭起沟通的桥梁。 没有人要跟你搭起沟通的桥梁，他应该吓死好吧？ 你最近有什么近况可以分享吗？ 最近的近况哦，但因为我们录音的时间没有隔很长，我们就隔一个礼拜这样。 哦，对。 哦，但是这个礼拜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录完音的隔天是我的生日， 嗯， 我27岁大寿这样。 然后跟男友还是分隔两地。 对，已经第三年嘞。 哦。 就是我们在一起之后有三个我的生日，然后都没有过到。 有吧？第一个有吧？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好像也是因为一些事情要回台湾、 okay. 然后第二年的话就去年、 嗯、 然后就今年嘛，所以已经三年了。 哦，所以去年的这个时候你已经人在台湾了。 去年，对，刚回来。我好像是去年五月初的时候回来。 嗯， 对，所以我就独自一个人在家里度过了生日。 但我觉得他很有心啊，他寄了很多东西给你。 他可能内心也有一点愧疚感吧。他去年跟前年的生日就，生日礼物我忘记有没有送了、欸，好像有。就去年的生日礼物是送那个我的钱包， 嗯， 送一个钱包给我。然后他去年跟前年都很有心，他就做了他自己做影片给我，他自己剪辑，然后就是放我们的照片啊，然后跟就是写一些字或录影给我之类的。但今年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我们这太久没见了，就是要放什么照片的话，应该也都是以前放过的东西，所以他就这次就没有在做影片给我，但他就是寄了一些礼物，然后跟就是一个蛮好的礼物跟其他的一些小饼干什么这些给我这样子。 刚刚零二在开录之前，有给我一包就是韩国来的小饼干， 嗯， 超好吃，我根本停不下来。我要不是因为吃这种东西会卡痰，他现在应该已经没了。 那个真的还蛮不错的，希望之后台湾也有，不然就之后再加寄给你这样。 我刚刚在你讲做影片的这一 part 的时候，我想到另外一件事。嗯、我们聊完这个，我们就进今天的主题。 好， 我们试图今天可以就是可能半小时40分钟就结束 了。算了，我就在做梦，直接放弃了。 一直节外生枝想到别的事。 嗯， 反正我刚交往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有心的人。 嗯， 现在就是交往太久了，就 什么都没做， 平淡。 可是生日会过吗？ 会啊，我算坚持会过节日的人。 嗯， 对。我比较仪式感重， 那他对方会吗？ 零， 他不在乎 是不是。他就是一个没有仪式感的人。 哦，真的哦。 嗯，他包含他自己的生日，他好像也觉得还好。嗯、然后所有的纪念日啊什么的，他都觉得还好。因为我是有一点严重的那种， 很喜欢记纪念日。我们的交往纪念日是四号，每个月四号。 嗯， 我每个月四号都会记得。 每个月哦。 对，我都会跟他讲什么几个月快乐，几个月快乐。 嗯， 刚过的、那個、 到现在都是。 对，刚过那个四号是九十个月。 哇。 超久 哇！你好会记哦。 然后我每一个一百天也都会记， 每一个一百天， 对， 你人生过得好辛苦，一百天也要记， 而且不是什么一百、五百、一千这种，我是一百、两百、三百、 四百。干啥呀？你太多了吧，好累啊！ 我们的下一个百是八月五号，是两千八百天， 两千八百，你好疯哦！所以每个都有记哦， 我都有记啊， 嗯，然后每次都会跟他在， 他都不会记。 所以他应该也习以为常吧，就是你突然跟他说个什么2800天，他说哦这样。 对，但是有一次我就是刚跟他讲完说，哎、欸，我们接下来是八月五号，然后2800天这样，我隔天再问他，他就忘记，然后我就生气了。 可是就是有特别需要做什么，就庆祝吗？还是不用，就只是互相就说哦快乐这样子。 也没有，但我有时候会借此就是当成送礼物的 哦 的 小契机这样。 对对对， 那你的送礼物的时机很多。 對， 我是不是也应该要这样来过一下？ 因为他都不会让我就是想买东西什么的，可是我有时候就会很，我很爱买东西，我是购物欲就是大， 你很爱奉献的人呢、 啊。我很爱买东西给对方，所以我都会借由就是什么几百天、几百天，或者是每个月四号，就说哎、欸，这是几百天的礼物，然后 所以他就必须要收下这样。 哦，对。我是私心， 你要不要来记一下？我们就是认识几百天送礼物， 好难哦、喔。哎、欸，我们会再比我跟我女友多300多天 哦。对啊，因为多一年对吧？ 然后其实我刚刚想到的不是这个，我刚刚想到的是我一开始是一个很爱送东西的人嘛。 嗯。 然后一开始很有心会准备，反正我也做过各式的卡片。但有一年他生日，我刚好在国外巡演， 嗯，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在他旁边，然后帮他庆生什么的。然后我那次也是做影片，然后我就叫她妹妹。 哇，你做影片哎、欸？ 对， 真是一个大突破。 对，我请她妹妹帮我在就是她生日的那个凌晨零点拿给她看。 嗯。 然后我就只负责就是请大家来帮我录影，然后但是把他们接在一起的是我另外一个室友。 干你在这边的不是你剪的，好不好？ 就是因为我就不会啊， 收集素材的， 对，我收集素材。 我把刚刚称赞的话收回。 可是我有想到这一点，很厉害吧？ 那他觉得感动吗？ 欸，还好，因为他就是一个， 他是情绪很平的人嘛。 没错没错，所以就包含感动，你可能看不出来。 这样你在送礼物的时候，不会觉得很挫折吗？ 会啊，可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这种，你才会想要一直送。 你就是想要送到某一下，真的突然就是感动到大哭，那你就会觉得你做到了， 因为我好像 又是一个征服的感觉， 一直没有获得那个满足，对对对，就一直没有征服到，所以才会持续征服。哎、欸，我突然觉得我女友好聪明， 搞不好这就是他的，搞不好这就是他的意图。 好聪明哦！我突然觉得我女友好聪明，天哪、啊，我被弄了吗？ 这个就是这么长的时间以来，你都没有发现自己被弄了，就在今天的此时此刻，你发现他阴谋， 我被玩弄在掌心，所以他其实收好礼物都很开心， 他其实是开心在心里面，但他不能表现得太开心，你下次就不会再送了。 好荒唐哦，什么故事啊？好，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不然我不知道我们俩会聊多久。 好。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人生中的大小糗事。 嗯，糗事一箩筐。 对，糗事一箩筐，我们已经帮你定好名字，是不是？糗事一箩筐。 对，这就是我的 title 标题，我应该就会打这个。 你人生的糗事多吗？ 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很糗的人了，所以我好像不会特别注记哪一件事情很糗，感觉这是我日常一直在发生。所以， 那你面对糗事的时候，是你的态度是什么？就哦，我好好笑了这样子。 我好像不会发现这件事情很糗。 哦，你不没发现自己糗这样子。 最严重的就是我们一定出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想说 ，OK OK， 我一定有很多这种事情，然后结果我瞬间什么都想不起来。 就可能日常生活中很多其实都是。 对， 它已经变成你的日常了。 没错，我就是要讲这个，然后结果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超扯。 那像我就是那种，我会想要把自己就是表现得很精明、很干练、嗯，但其实常常就是在一些就是其他的小事上面，然后就犯蠢，然后就可能别人不知道，然后就是心里自己就会觉得很丢脸，然后就默默耻笑自己怎么这么没用之类的。 我在想，我妈会不会也是这种？ 哎、欸，你妈搞不好有可能，因为你妈也是算爱面子的人嘛。 对， 因为我也是蛮爱面子的人。 我妈会有一点点 死要面子。我想到一个很好笑的，我先讲妈妈的糗事当成这个开端。 出卖妈妈， 没错。反正因为我很喜欢吃马铃薯炒蛋这道菜，这是阿公一直以来的拿手菜，然后我就很喜欢。然后有一次家里有很多人来做客，我妈就想要炒这道菜给那些做客的人吃，因为好像是我妈的学生还是我妈的朋友之类的。然后结果，反正她做的方式就跟阿公很不同，然后她不听阿公的话。我先大概讲一下这个食谱，它就是你要先把马铃薯炒到有一点点熟之后，然后你再把你刚打的蛋倒进去，然后让每一根马铃薯都沾到蛋液，然后煎完一面之后再翻面再煎这样。然后我妈就是把马铃薯跟蛋一起下去 ，OK， 然后结果马铃薯没有熟， 然后蛋已经就是熟到 对 太熟了， 然后我妈还硬要在就大家面前说。没有啦，姨妈喜欢吃不熟的、啊。 谁喜欢吃不熟？不熟马铃薯不是有毒吗？ 我觉得我妈就是偏熟食， 就是、硬要这样的。嗯，你妈是蛮好。你妈以前没煮过吗？ 我妈没有，我妈是一个不下厨的妈妈。 那时候是第一次煮。 嗯，我妈是天主，就是 business 妈妈这种。 哦、OK。 她到近年来才开始有接触一些烘焙，才开始有一些厨房里面的知识。 OK。 而且她很扯，她那时候就是觉得阿公煮饭很好吃，所以她一定有遗传。 什么逻辑？你说觉得她觉得就是有靠基因就知道了？ 没错。 她不需要学。 没错，所以我妈那阵子就是会那一天不是那一阵子，她那天就是。一直跟我说没有很 OK 的什么阿公那么会煮饭，就是我有遗传到，然后超扯， 他觉得他有慧根这样， 对 对, 對偏属不是味道的那种。 哦，真的假的？ 不是，我好像也有 一點。他有问过食谱吗？他也没问食谱， 都没有，他就是看那个东西的长相， 他觉得可以怎么煮就这样。 最扯的就是因为我们家有老人家，我妈妈常年不在家，我也不在家，所以就有请一个来帮忙的阿姨，然后我们会带他一起出去吃饭。然后我妈只要看到这一道菜觉得很好吃，我妈就会跟她说：“哎、欸，这个你要学起来啊！”可是人家根本就不知道， 根本太为难别人了。 然后我妈就会在那间店说：“这个一定就是怎样怎样怎样，你回去试试看。” 你妈是属于动口型的， 对， 口上厨师， 超好笑的。 她用嘴巴做饭， 对 ，OK， 好。 分享完妈妈的糗事，就可以来分享我的糗事了。嗯。但你应该知道，就是我会一直回去听我们以前的 podcast。 对，你是忠实观忠实听众。 对，然后在租屋的那一集，租屋应该是 EP 7。 对 对，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听。林二有分享他在澳洲的时候 把 厨房 菜烧了， 然后我那天就有点想分享这件事，然后可我后来忘记了，然后我一定要趁这个时候来分享。我小时候也很爱玩火。所以我就把 玩火的女人， 没错，而且我就是想喜欢玩火，就是把火点燃之后我就把它吹熄，然后我那天就是点在一张卫生纸上，然后我怎么吹都吹不熄， 干嘛吹不熄啊？ 我怎么会 小时候好像对火都会有一种欲望， 没错，因为大人让你不要碰啊， 就越不要碰的东西就是越想碰的， 反效果， 天生反骨。 然后我就发现它快烧到我的手了，我就把它丢进垃圾桶里面，我们家垃圾桶是塑胶的。 然后最后整个垃圾桶烧起来了， 整个垃圾桶烧起来，而且烧在我家客厅。然后在它整个砰之前，我们家那时候帮忙的阿姨就发现，然后立刻把这个东西 阿姨吓死， 拿到门外去冲水。 阿姨蛮冷静的， 对啊，应该也没办法不冷静吧？我那么 没有，因为如果是我妈，她感觉真是大吼大叫，你干嘛、啊？ 她就帮我毁尸灭迹。 哦，是、啊，所以她没有跟你妈讲。 没有， 阿姨人很好， 超级可怕，因为我直接把一个垃圾桶烧掉。 所以你是看到它融掉吗？ 对，我就看到垃圾桶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我跟你讲，我在火烧厨房的时候，那个碗也是就是不见的，就是烧到融掉。但你讲到手拿卫生纸烧这件事情，其实我小时候有做过。前面的流程都一样是手拿卫生纸，然后拿打火机烧。但是我没有像你那么蠢，我当下就是很冷静，就是它已经烧到快我的手上，我还就是拿着它，然后赶快冲到厨房，然后就放在琉璃台上面，然后就用水把它冲掉，这样。 你好聪明哦！ 但我的手就烫伤。 可是你还是很聪明啊，你没有像我就是把它丢进垃圾桶。 我家那么穷，不能就把它烧掉了吗？房贷缴多少年就把它烧掉。 哦，讲到火，我又想到一个，反正我之前去求红线，然后人家不是说你红线，如果你交到就是伴侣之后，你要把红线烧掉吗？ 嗯， 我那时候也是拿着红线，一手拿着红线，一手拿着打火机，然后那个红线蜡油就滴到我拿打火机的手，我就烫伤。这已经是我长很大的事情，这已经是我19岁、20岁的时候的事。我刚刚讲那个火烧垃圾桶应该是国小。 对，应该是国小的，不是你。如果大学的时候还在做这种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已经不是全部全部的。 我可是我大学好像就是被一个很会恶作剧的人整，你要不要讲？ 对，就是我。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期间，现在还好哎。我大学有一段期间超爱恶作剧，然后那种恶作剧的方式就会是我对着，就是可能你在问我问题，然后我就会一脸正经的说干话， 嗯 的那一种。 然后我就相信你了。 对，然后你就是最容易相信我的那个，因为其他两个室友就是有时候会不相信我，他们比较不容易被骗。 他们有被骗过吗？我好奇。 他们有被骗过吗？其中一个应该有被骗过，小鱼丸应该没有被骗过，他比较精明。 我也觉得应该是 猪猪入流，有时候应该也是会被我骗、 嗯。 但我现在想不起来什么经典的事迹、 嗯， 因为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超过你的那个经典事迹。我前面先来讲一个，就是比较还好的。 好，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 Fisher 身上。 嗯、 他就是我一个大学的好朋友，然后他也是就是一个蛮单纯的人，然后就是很容易相信别人。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是沉迷于就是恶作剧别人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在戏班要影印，然后一般的影印纸它不是有个品牌叫做 Double A 吗？ 嗯，我知道。 对，然后通常都叫 Double A 嘛。然后我就骗他说，哎、欸，你知道有个影印纸叫 Triple W 吗？然后他说真的、啊，我怎么没有听过这个影印纸牌子啊？我说这可是最新出的吧，我之前在电视上看到。然后说真的假的？我下次也要去看一下，怎么叫 Triple W， 好酷啊！然后后来我跟他讲的时候，他好像我好像隔了两三天才跟他讲说根本没有 Triple W 这件事情。 他还记得他自己被骗吗？ 我下次问他，因为这件事情我也蛮骄傲的，就是可以让大家相信，因为其他还有两个人在旁边听，他们就一直在偷笑。 哎、欸，他们居然没有相信旁边的两个人， 旁边没有相信，但是两个人在帮我，就是也没有要跟他讲实话的意思。 好坏哦， 我们就是几个损友啊，然后就是类似像这种的，这种就是无伤大雅的小恶作剧这样子。嗯，然后伊巴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生活白痴，他什么都不会。 对，现在也还是。我前几天才刚学会切水果， 但你现在进步的是你会煮饭，你以前是完全不会煮饭，然后连要怎么用刀子都不会。 嗯。 然后我印象中是有一天，好像是家里的人就给你莲雾， 嗯对， 然后你就跑来问我说，就是莲雾要怎么吃？然后我就想说，机会来了，灵光一闪。非常震惊的就跟伊巴说，你不知道莲雾会需要穿烫吗？因为你如果不穿烫的话，那个外面就是会脏脏的，然后就是表皮会不干净。 现在想 起来就觉得很好笑。然后伊巴就会一脸很真诚，那时候你真的一脸真诚看着我说真的假的，然后你就拿着莲雾，然后走到外面饮水机，然后按下热水，所以按下热水的那一刹那，然后就笑出来。穿烫莲雾这件事情，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一直成为一个传说。我以前在当老师的时候，有时候会需要兼职教家政，那我就会把你这个故事然后告诉学生们。 可是没有人相信你吗？就是我都会不会学生其实也觉得要穿上莲雾？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猜，可能有些人有些人不知道，但他心里就会摸着哦，原来不能穿上之类的吧。但反正你的这个小故事就会拿来当成借镜这样。哦，突然想到小鱼丸之前有一个蠢事， 我救了 大家，是搭配在一起的。 好，继续。 就是教学生的时候会一起讲，除了穿烫莲雾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柔软巾事件。 嗯， 柔软巾事件呢，就是他在洗的衣服，大概过了一年之后，他才发现他一直都用柔软巾洗衣服，然后他就想说怎么都洗不干净。然后直到有一天，忘记是我跟他一起看他的就是洗衣服的东西的时候，问他说你怎么只有柔软巾？他才惊觉说他没有用到洗衣精。 欸，人家好像有说柔软巾会越洗越脏欸， 因为它好像是让你的就是布料变得比较柔软的一个，它没有清洁的作用。 嗯嗯， 对，所以这两个是搭配在一起，就是那时候你们两个就是生活白痴这样。 谢谢哦，谢谢，谢谢老师。 对，这是我蛮自豪的事迹欸。 唉， 因为现在长大了，长大了比较不好骗，你知道。 废话，现在大家，我觉得现在如果再去骗类似我们这种年纪的人，什么穿烫莲雾，应该就不可能。 没有，我觉得到大学还会被穿烫莲雾欺骗，本身就是件很荒谬的事情。真的只有你才做到這樣。 哇，我要哭出来。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我小时候，也是就是偏属糗事，可是这种有点小严肃的场合。嗯，它就是在一个佛堂吗？然后那时候好像佛堂内部的员工有去接一些外快， 是有人过世这样吗？ 他接的那个外快有，那个外快的话是要折很多很多很多莲花这样。 你说有人就是这是一个打工的机会吗？去折莲花？ 对对对，然后他把他带回那个佛堂。我为什么在那间佛堂？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我跟我妈一起在那个地方。那个真的好小的，然后他就一直在折莲花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就觉得好玩，所以我就说，我也要，我也要。他就教我折莲花，然后殊不知我折超漂亮。 你折超漂亮，你不是说你很小的时候吗？ 对，然后那个人就说我折很漂亮，然后我妈就刚好进来，我就给我妈看，说我折很漂亮，就是以后你们死掉的时候，我也要折给你。 妈妈就心那崩。 我妈超生气，我记得我妈那时候超级生气， 想说你在讲的什么晦气的东西。 好，那你分享你的。 好，我的故事呢，我是 这次就准备一个，但就是我此生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觉得就是丢人到死的那种糗事。故事呢是发生在我高三的时候。高三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不是都会，就是因为年月份的关系，有些人会提，就是在高三的时候就18岁，他们就会去考机车驾照。但我生日的那个时候呢是高三了，但还就是我生日还没到18岁，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没有不能考驾照。那我那时候就是有驾照的人，他们就会骑机车去上学，然后就会对机车这件事情有一种向往的感觉，然后就觉得哇，我也好想骑看看，或者是我也想要骑机车上学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在高三的时候，我就是刚刚讲过，我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都想在心里面，然后就是都没有说出来。然后事件就发生在高三的某一天，就是高三下课了之后，我妈就载我回家，然后在回家的路途中呢，我们就停在一间药局。它的药局先形容一下，它就是有那种玻璃的落地窗，落地 很美， 没有没有，就是很一般的那种，但它是整片玻璃的，对对对，然后会有那种就是开就是自动门这样子，好，就有点像是怎么讲，有点像是 全家便利商 店之类的那种感觉。好，然后我妈就进去买东西，然后我就在外面等她，然后她的钥匙就插在那个机车上面，那我就坐在机车上，然后我就不知道哪来的灵光一闪，我就把机车就发动了。 你知道怎么发动机车？ 我知道怎么发动，因为那时候我好像之前有特别学过，但我那时候好像人生还没有骑过机车，好像，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不知道在发什么神经，我就发动它，但它就是只是在原地就是咚咚咚咚这样子嘛，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又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我就转了一下油门， oh、my God， 而且我的那个转呢、啊，还不是轻轻转，我是转到底，然后那个机车就直接在冲出去，然后撞到玻璃门，然后我整个雷惨， 玻璃门破了吗？ 然后没有没破，幸好没破，因为破的话感觉蛮危险，然后 感觉很贵。 我妈跟里面的店员然后就冲出来看是想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倒在地上，然后我还装没事。然后我妈说怎么突然就是冲出来？我说，然后我还知道死要面子，不敢跟她讲说我自己转动那个油门。我说不知道，她自己动起来了。然后我还一脸很震惊，然后心里想了看，我怎么不会死死，有个丢脸。然后还撞到那个声音超大，她直接冲出去了。 这个超级好笑，我想到了一件事情。我跟你讲，我室友也是，我室友到现在都还没有机车驾照。他应该是骑机车有阴影，反正他那时候可能是想学。确切的故事内容我有点忘记，总之他就骑上了他们家的机车，然后他就也是吹油门，然后他就撞到隔壁仓库，然后仓库好像熬一个洞还是什么。大家在机车上都很失控， 现在讲很好笑，但是我当下就是心里是超丢，然后我要一脸假装就是很震惊，然后就说没有机车自己动起来。 最好 哦，我很感谢我妈，她没有追踪任何细节。 真的吗？你妈没有问你？ 她好像没有特别在问我，就追究我，就是为什么要机车自己发动这件事情。 你妈应该觉得很荒唐吧？ 那超荒唐的啊！然后我那时候就爱面子啊，所以就…… 你妈直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实情，对不对？ 她，我在猜，可能知道，她只是不想戳破我 而已。哎、欸，讲到机车，我想到一个很少女的事情。嗯，我妈是在大学教书，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在大学教书，至今仍然在大学教书。然后那时候他们学校有管乐社刚成立，然后就是请我去帮忙听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应该才国中哎、欸，我可能才国中。嗯、然后我妈就请我去教他们吹竖笛，教大学生。 哎、欸，为什么教国中生教大学生吹竖笛？ 因为他们就是刚成立，所以就是都完全零基础、嗯。然后我妈可能想省一笔费用。 靠北。 基本上我猜应该是，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学长，叫他学长好了，他是骑那种很帅的摩托车，然后他好像载我去哪里之后要回到学校里面，然后我是坐在前面哦， 小时候都是坐在前面，我以前小时候也都坐在前面， 然后他问我说你想不想骑机车什么的，然后我就说 学长有事， 对，我就说想哎、欸。这我也很， 那你讲了当然要骑啊，对不对？ 我很有种哎、欸，然后他就说来，那你就怎样怎样怎样，反正就教我怎么骑机车，然后我就载他、欸。 但你有成功哦， 我有成功 哦，你还有天赋哦，你没有想过要把就是油门吹到底那种？ 没有，因为他有在我 后面那个很适合转到底部人， 他有在我后面说，就是你要小心怎么怎么的，就不要转太多什么、嗯。然后这个学长超扯，那个学长不知道是。可能你知道国中生情窦初开什么的、嗯，他就说你以后可以嫁给我啊什么之类的， 搞笑， 是不是有难题？嫁一下， 笑死、 嗯。那我再分享一个好了，嗯、我们今天真的可以就是完成，在什么三四十分钟结束？ 我觉得可以啊。 好， 大家就笑一笑就好了。 对， 就是蠢事之后还是会一直发生。 然后我们等一下，我讲完这个，我们就可以进最后的小单元。嗯，那时候我朋友要结婚，这是近期很近期发生的事情。嗯，然后我朋友要结婚的时候，他就有那个帖子来、 喜帖。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在跟我女朋友练习讲台语。 为什么要练习讲台语？ 没有，我就无聊，就想要讲台语。 你是完全不会讲台语的人。 我完全不会，所以我就讲 的比较少，会讲台语。 我想的。可是我曾经有在那种老人福利机构工作过，所以我在那段时间有训练一些台语起来。可是我好久好久没有讲了，所以最近又很烂。然后不知道突发奇想，最近又开始讲台语。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来我来问高雄人，喜帖的台语是什么？ 啊，喜帖的台语，干这很难哎、欸， 真的假的？ 什么贴吧吗？ 对，是贴吧， 贴吧哎。还是会有，还是还在的。 我那时候就跟我女朋友在讲什么喜帖，我就讲喜帖。 喜帖怎么啦？尸体吗？ 她后来才跟我说，喜帖是尸体的台语。 你不能是这样直翻过去。 我就说，我收到喜帖啊。 谁寄给你的？谁寄给你的？谁寄给你的喜帖？ 我室友也就是台中人，然后他就是也是偏属台语好的那种，然后他就直接超级惊讶，立刻纠正 我。谁寄给你的？可能赶快报警。 对， 他竟然只有一只手这样。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 糗事一箩筐。 没事，这真的是一箩筐哎。我啦，我比较一箩筐。 我小时候都是那种就是很小的蠢事，嗯，就是比如说走路走到一半跌倒，或者是走路走到一半可能就会撞到就是车子的后照镜之类的那一种，但那种都还不足以成为我刚刚那个故事就是经典中的经典，所以我就没有拿出来特别讲，就那可能对我来说已经是小 case。 我以前小时候真的常常摔倒的。 那我讲一个小小的，反正我骑机车的时候很容易鞋子就掉在路上。 我觉得不小啊！你上次跟我说你鞋子掉在路上，想说什么意思？怎样骑还要骑到掉在路上？ 可是我是很严重哎、欸，我同一双拖鞋，因为我觉得那个拖鞋很好穿，所以它掉了一次之后，我又再买了一双。 你没有把它捡回来？ 没有， 他就掉在路中间， 他就掉在路中间，然后我就骑回家。然后我又再买一双一模一样的，然后后来我就那一天我室友跟我一起出门，然后我鞋子又掉在路中间， 到底为什么怎么掉的？ 然后我重点是他又掉同一只，我想如果他是掉不同一只， 你还可以凑一对， 我就不捡了。结果我掉同一只， 你的脚是有洞是不是、啊？ 然后我就拜托我室友去帮我捡， 什么意思？ 不是有人很善良哎，他就真的 幫我。你是不是以后要在车上里面就是背另外一双，另外一只右脚？ 没有，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要在出门的时候就绑那个橡皮筋。 这怎么怎样才可以把骑车鞋要掉先掉路上？ 而且我掉的不只是拖鞋，我连就是穿 布鞋会掉。 对，我连挑正常 怎么掉？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穿正常鞋子也是会掉。 什么意思啊？没有鞋带吗？ 有啊。 那怎么掉的？ 我不知道我的脚。 灵异故事哎。有人偷偷帮你解开， 我的脚就滑，那个鞋子就滑落了。 你是买尺寸太大吗？ 也没有，就正常走路也没怎样，但就是我的鞋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一直掉。 好可怕，你脚穿不住鞋子哎，相斥相斥的反应。 我可能每天都在裹小脚， 什么意思？ 我 好荒谬哦，这个干脆有个荒谬，那种骑车骑到一半鞋子掉在路上，而且还是没有任何原因，对不对？ 对，没有任何原因啊。然后我室友那天去帮我捡的时候，我还在旁边笑他，不好捡走。 你室友没有觉得很奇葩吗？ 没有，我室友还想说，哇，你还笑得出来，我去帮你捡呢。他在路中间帮我捡呢。 我真的觉得这是很奇怪。 我室友很爱我， 荒谬死， 很危险， 很危险， 很危险。 但我觉得这是你的人生身上的谜。脚穿一穿鞋就掉下来。 对。 好啦。今天就先这样好了。 我们好厉害、哦！ 我怕你笑你，我怕你就是再讲下去，你会笑到就是会岔气这样。 我现在一直在把眼镜拿下来擦眼泪，但 你现在是头很晕，你快要缺氧。 大家如果一直听到眼镜拿下来的声音，就是我在拔眼镜，我在擦眼泪。 对，你刚刚还流泪， 笑到哭。 怎么会这样啊？ 好，我们来进最后一个小单元。我们今天真的好棒哦。 对。 那上次是我先，这次换你先。 好，我今天呢想要推荐的是一部动画。 嗯， 这部动画我之前好像有跟你提过，就是我最近在找房子，然后不是跟你说我梦想是想要住在河堤附近的房子，就是可以看到河堤这样子。 嗯， 然后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以前看了一部动画叫做《三月的狮子》， 嗯， 它有两集，然后它的故事是在讲一个就是下降棋，日本的传统的棋叫下降棋。 降棋。 对，降棋、 啊、它是一个这种形状的， 对，它是五角形的、 嗯、 五角形就是下降棋。然后那个男生他就是男主角的话就是一个降棋的天才，然后就是在讲说他在下降棋的过程当中，然后他就是身边的一些人事物的一些发展，但他不是那么像麒麟王那种很传统就是很认真的在讲解如何下降棋这件事情，他反而比较多的是在描述一些男主角他内心心理的状态啊，然后跟他跟其他周遭的人怎么样去有互相的一些连结，然后他是原本住在别人的家里面，然后他自己后来搬出来住，然后他住的地方呢就是一个很空旷的公寓，然后好像是在就是高楼层，然后就住在河堤的附近，然后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然后我就自从那一次我看到那个画面之后，我就觉得哇，我也想要住在河堤旁边。 但河堤旁边感觉很危险耶。 为什么？ 感觉淹水会先淹你那里。 那我们如果住高一点的话， 第一排海景， 看别人淹水。对， 这个心态我不知道。 好了，就是这只是一个契机，但是那一部动画的话，就是一个很疗愈的、很疗愈的动画。它没有太多就是艰深的词汇或者指示，就是你如果可以看的话，就是会心里会蛮舒服，然后会很轻松这样子。然后它是漫画改编的。但是我觉得动画也做得很好。 好，我最近找时间去看。我最近也在看动画。好，换我推荐。我是想要来讲一首歌，就是前阵子我朋友推荐我的，是《中国好声音》里面的叶炫清唱的《从前慢》。 嗯， 我很喜欢他的歌词。他的歌词就是在形容一些比较旧的时光，然后就是很淳朴、很诚恳的那些日子，然后。我有去听过原唱，但我听过原唱之后，我有听过几个就是中国那边的歌手唱，然后这是我最喜欢的版本，所以就是推荐给大家听听看。然后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那种 很老很老旧的东西的人。就譬如说我买，譬如说买一些文艺的商品的话，我也会看那种比较斑，会有斑驳痕迹的那种。 嗯， 对，类似这样。 你喜欢怀旧感？ 对对对，我就喜欢那些老老看起来不错的时光的那种感觉，淳、 嗯、 朴的时光。 嗯， 对。好，推荐给大家。然后一个是你刚刚讲的 《三月的狮子》， 好，另外一个就是叶炫清唱的《从前慢》。 好。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订阅我们。然后如果有想跟我们说的话，也可以寄 email 给我们 5520podcast， 我们一定会回信。我们每次都说一定会回信。 对，但现在没有人寄给我们。 我们要哭出来了。 不要情绪勒索别人。 拜托寄信给我们，拜托啦，好好看哦、喔。或者如果你有什么想推荐给我们的，我们也可以互相分享。 对啊，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你如果发生什么糗事也可以啦。就让我们笑一笑 啊！对啊，或者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其实也有还有一些糗事没有讲，你寄 email 给我，我就告诉你。 算什么特点吗？ 对啊，这是一个交换 私藏的特点。 对， 好啦，希望这一集大家听了之后，可以为你的生活带一点简单乐趣跟笑声，或是只有我们的笑声。 我现在就是在祈祷，我们接下来听音档的时候不要爆屏。 我会努力剪的。 好，OK。 好啦，那就今天这集就先这样啦， 拜拜， 大家拜拜。